今天的起因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八章四到十四节，我在这上头读双数节，请台下会众读单数节。哥林多前书八章第四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记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记着他有的。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下面请我们本教会的张云台传道为我们正道，他今天的题目是如何面对偶像。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在今天的清晨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在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自己亲自带领众儿女来到你的跟前，在这分别为圣的主日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要我们思想的信息。主啊，求你在今天这个时候赐下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来亲自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得教，也能够知道怎么样面对在世上各样的征战，能够在世上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思想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稍微快了一点，因为前面还有一些我们还没有考虑到的，但是因为暑假来到的关系，我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动身，回国的回国，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那这多多少少有可能会碰到这一种的状况，所以我先把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做今天的信息来和大家分享，也让我们能够出去的时候也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在各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参与了跟偶像的这个敬拜。在第八章整章里面呢，保罗讨论关于基督徒如何这个面对祭过偶像的这个食物。那在当时呢，是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个世代里面，他们的经济的情况不是那么好所以呢，他们吃这个肉呢，不是跟我们今天一样随时可以吃得到。那这个肉是怎么样的情形呢？通常是经过一手两手才到他们的这个饭桌上。换句话说，这个肉呢，很多时候都是先送到庙里面去祭这些异教的神的。那祭完了神以后，他们才在庙里面分享，或者是拿出去卖，或者是送给朋友在家里面去吃所以在这种祭过偶像的食物里面呢，特别是一个做基督徒在那个世代里面是那么的普遍。 那基督徒到底应该不应该吃它？啊，那不吃的话，当然这个营养就不够了。那吃呢，又担心说跟这祭偶像的事情混在一起了，他们就非常担心。啊，所以呢，哥林多的信徒就写信要求保罗来在这方面来告诉他们该如何的做。那保罗在这个第八章四节的时候，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说，偶像在世上是算不得什么，啊，这些东西呢都是人手造的，造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些人手造出来的东西，那怎么能够啊有什么能力呢？那我们为什么要像他这样做敬拜呢？所以呢，这些偶像这些东西啊，你不用这个疑心疑鬼的。那在圣经里面呢，其实也都有教导啊，在诗篇115篇4-8节里面，就形容出这个偶像的这种没有能力啊。这些偶像啊，诗篇说他们是有金的有银的，是人手造的啊，金银当然是觉得很贵重啊，来塑造一个偶像。那其实呢，都是拿手来造的。那这些偶像雕刻出来、塑造出来，他有口不能言啊，有个嘴在那边，他说不出话来，没有声音出来；有眼睛也不能看，有耳朵也不能听啊，你跟他求，他也听不到你啊；有鼻子，他也不能闻啊；有手啊，他也不能摸，因为这个偶像他是不会动的啊；有脚，他也不会走的。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偶像到处走来走去？是不是？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音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出于无有的啊。他们到时候呢，要造他的人呢，和这些偶像也是一样，都是归于无有啊。凡靠他的也都是要如此，所以呢，没有人能够靠着他能够有什么光景，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于这些偶像的事情也讲得非常多，特别是在以赛亚书44章那里面呢，有讲到很多关于偶像的事情啊。在以赛亚书44章啊，我念给各位听，在9节里面讲到说，制造偶像啊，制造雕刻偶像的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啊。所以以赛亚书里面他继续讲到关于这些雕刻偶像的人啊，他们在这个树林子砍了一棵树出来，那砍了一棵这块木头呢，有一半的木头他拿来劈了当柴烧来烤肉啊，他这个在这个火前面被火烤得非常舒服，这个肉吃的也是肚子也是很饱足啊。那剩下一块木头呢，他就拿来刻一个偶像啊，刻个偶像，然后再对这个偶像来俯伏叩拜祷告说，求你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啊。一块同样的木头啊，可以拿来烧的，也可以拿来敬拜的，这是不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诗篇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都讲到啊，这些人这些无知啊，所以他们拿出这样的东西出来。那其实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啊，保罗也说过啊，在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啊，是跟偶像是不一样的。我们敬拜的这位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有、从无中生有的这一位神，这才是一位真神啊！万物都是从他而来的，也将来都要归于他啊。然后经文里面也讲到主耶稣基督啊，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万物的创造他也在里面啊，而且呢，我们也是他在他里面一位新造的人。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才是一位真神，啊，所以这一位真神当然对于这种偶像的事情，他是非常的忌讳的，他是非常的这种不高兴，啊，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20章4-5节里面啊，神耶和华 就告诉摩西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啊，所以这是十诫里面的第几诫？第三诫。啊，所以十诫里面就告诉这些神的百姓说，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啊，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啊也讲到啊，在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们看见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淫。这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拜偶像的时候啊，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拜偶像就是在行淫。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这样讲呢？啊，因为他当他拜偶像的时候，他就离弃了神了。他离弃神的缘故呢，就是因为他背叛了这个跟神所立的约，啊，在跟神所立的约上面，他要单单的来信靠这一位神，啊，当他向偶像来敬拜的时候，他就叛离了这一位神，那就是背约了。那背约就在我们说婚约当中的时候，那他就是在行淫，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地方讲到这个背叛神，在拜偶像的时候，他就是在行淫。在何西雅书4:12-13里面讲说，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迷失，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子美好，啊，所以他们，你说他们行淫是真的就是说这个男女间的这个淫乱的事情吗？在这里我们看到就不是，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拜偶像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山的上面，啊，在这个大树底下，啊，设下这个神像在那里叩拜，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行淫的事情呢，就是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因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啊，南国北国都连续的这个灭亡了，那就是因为神，啊，非常的愤怒他们，啊，借着外邦人的手就把他们给消灭了，以至于他们回归以后他们就是真的完全悔改，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所有的犹太人他们是单单的信的这一位真神，他们不敢再拜偶像。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啊，就看到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真理啊，我们就会对偶像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生活里面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些偶像东西这些干扰啊，我们也不敢来随便来跪拜来礼拜这些偶像，以至于我们得罪了神。那今天我们从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偶像的事情。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考虑到这些良心软弱信徒他们的反应啊，在保罗的这个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保罗讲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良心是非常软弱的，他们是对于这些知识啊，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知识他们不懂啊，以至于呢他们还是保留一些他们没有信主以前他们信这些偶像他们这些影响都还在他的心里面。那当他不注意的时候，他吃到这一块祭偶像的肉，在他心里面他就是恐惧了啊，他说我知道这些偶像以前都是相信他很坏的东西，很厉害的东西，那有他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的观念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不安了啊，心里面非常疑惑不安。那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些啊对他有坏的影响，以至于呢限制了他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他不敢 啊，在面对神，他说我又吃了偶像的东西，那我怎么能够亲近神呢？所以在这些东西上面，这一个人就站不稳了，啊，会造成一些坏的反应在他的身上，他的良心也就受到了伤害，啊，所以这都是因为一些这些老的基督徒，他们觉得说他们有这样的自由，啊，在很多关于祭偶像的事情上面，他觉得这些东西是对我没有影响，那我就是随便就可以吃啊，随便就可以喝。那但是呢，在一些软弱的人那边呢，他如果跟着你吃，他知道他吃的是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会受到影响。啊，我们这些老的基督徒没有影响，但是呢，那些良心软弱的人，他们会受到。啊，所以我们要顾虑到他们的反应，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需要思想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要思想的是考虑到啊，可能会让其他的信徒他们产生一些误会，啊，那这种的误会呢，造成了我们成为他的绊脚石了。那这是哪一种的状况呢？这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这些老的基督徒他觉得他的信心满满的，他甚至可以进到这个庙里面去，到了异教的庙里面去坐席了，啊，就是说在异教里面他们献了这些食物以后，他们就在庙里面就坐下来，啊，有房间有地方就坐下来，在那边分享，啊，在那边，啊，吃食物了。那当然一个作为有知识的这个基督徒，他知道怎么样来避免啊有这种啊拜这个异教的这种的啊过程啊，所以在那个过程他可以避免，他只是说参加他们的这种宴席，在庙里面坐席吃东西。那对于这个基督徒本身，他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他知道他在那里只是和这个信异教的朋友在那边打招呼。啊，一起吃东西而已。那但是呢，在良心软弱的基督徒，他看到这种光景，他说：“哎，怎么样？你这王先生，你也在庙里面啊？你是基督徒，你也在庙里面，你吃东西啊？那可能我也可以去啊！啊，因为什么？你这个老基督徒，你都有这样的认识，你都进去了，那我也可以去啊！结果他去了呢，他照样子是去学你的这种的。”啊，去庙里的这种行为，但是呢，因为他不知道好歹，啊，他参加了这个祭偶像的这个活动了，啊，那保罗说，因为他这样做，他就沉沦了，啊，那这个沉沦的意思呢，不是说他的这种啊得救的生命被毁坏，而是说他因为啊这参与这种活动呢。啊，他就被跌倒啊，因为我们看前后文啊，他是讲到说这样的人他是跌倒啊，被绊脚石所跌倒啊，所以他没有这个完全的被摧毁，但是呢，他已经一步一步的走向那个方向啊，所以他跌倒。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种的严重性啊，如果说是我们自己不小心啊，纵使我们到庙里面我们去吃。啊，受不到任何的影响，但是呢，那些看到我们有在庙里面有活动的人，他会产生一些误会、误解，以为去那庙里面没事啊，结果他参与了祭偶像的这种的活动，那就会对他的生命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啊，所以不但是对他的这种的他的良心会受到影响。啊，这个时候呢，连他这个属灵的生命也都会受到啊坏处了。那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因为我们自高自大的这种的结局呢，可能你害己也害人。啊，所以刚才讲的，如果说是在庙里面你去坐席，啊，你就害到别人，啊，去他的这种灵命受到亏损。那我们这样自高自大的结果呢，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害到自己，以至于主的名都被羞辱了。 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因为有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很这个信心是满满的啊，他说我到参与这些异教的事情没有问题啊，我是灵命非常高超的，但是呢，这种自傲的这个结果呢，也会造成啊害了自己啊，在这个《使徒行传》19:13-16里面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保罗那个时候是在以弗所那里传福音的，那在那个时候呢，他到处念咒赶鬼啊，所以有很好的这种的果效。那有一批犹太人啊，一共有7人，他们是犹太祭司长啊斯基瓦的7个儿子，他也是有样学样啊，他学保罗的样子去，也是去做赶鬼的事情。那结果呢，他就是看到有人被鬼附的，他就擅自称主耶稣的名，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啊，从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出来。那这样的人他们怎么有能力呢？结果呢，自己就受到这个恶鬼的攻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底下讲到说，这个恶鬼在这个时候借着这个被附的人跟他说话，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啊，结果这个人呢，这个恶鬼所附的人呢，就跳在他们的身上，还把他们打伤了2人，就制服他们啊，叫他们是光着身子受了伤，跑了出去啊，所以他自己是受了亏损，那主的名呢也被羞辱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自高自大，做一些跟我们能力啊有差距的事情，这结果呢是有这样坏的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是要非常小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会面临的非常多的不同的这种问题啊。虽然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在吃偶像的这个食物上面，在北美我们实在是根本没有机会啊，有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在东南亚啊，起码在台湾啊，在香港啊，在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国内，你会碰到这些问题的啊。特别是当你回去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要求你啊，也有很多人带着你到处去旅游啊，各处的旅游的这个旅游的地方呢，一定会有庙宇的啊，有很多地方都是庙宇是旅游的这种的啊观景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那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啊，在这个灵界里面是有征战的。我们不能说我们相信神，我们不相信有邪灵的事情啊。在这个创世纪3就讲到撒旦的作为啊，所以在这个世上，我们是有这个灵界方面的事情啊。在但以理书10里面就讲到啊，关于这个灵界的征战啊。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灵界里面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这个使者在上面做一些事情啊。所以当但以理在向神来求问一件事情的时候啊，神就派了这个使者来向但以理来传递信息。但是呢，这个使者在路上就和这些魔君，就是邪灵，在那边征战，所以耽误了21天。21天以后，他才来到但以理那里，来向这个但以理传递神的信息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征战的时间里面，还有以色列的这个守护的天使叫米迦勒来帮助他啊，这一个天使才能够脱身来向但以理来传递信息。所以在那个在这个天上，在灵界里面啊，我们看到是都是有征战的这种的情形的 甚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为神的国度祷告的时候，天上的征战就已经开始，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为神的国度在祷告是这么样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灵界上的这种征战呢，是到处，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呢都是会有的。那在这种偶像的敬拜上面呢，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偶像很多，但是越有人很多敬拜的地方呢，那个地方这个邪灵的工作就是越昌盛，所以有很多偶像虽然是石头做的、木头刻的，或者是镶金镶银的，但是呢，因着很多人在前面在敬拜他，那这个邪灵会附在这个偶像上面，让这些偶像能够做一些事情出来，显出他的这个灵异出来，那以来吸引更多的这些这些这个善男信女来拜他。所以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特别是在台湾，听说他们的计算在南台湾一个城里面差不多1000个人就有一所庙在那里所以这个庙宇是5步1庙10步1个师在那里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不要进庙宇，我们也不要进赌场也不要去参加什么占卦那些东西更不要提妓院，因为在那些污秽的地方都有邪灵的存在如果不小心呢，我们就会受到邪灵的攻击甚至竟被邪灵所附。你说去回去去打个卦去这个抽个签，对，要看一看我将来的事情有什么不好？那我们知道那些算命的人，他们没有出来给你算命的时候，他都在后面在沾神，在问他们的鬼让这个鬼来帮助他能够说出一些将来的事情出来所以这些都是很污秽的地方我们不要进去，进去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受到亏损特别是在台湾我们知道有很多地方他们这个庙里面都有一种叫做鸡童的鸡童的是在做什么事情呢？他这就是在这个甚至在庙里面或者是在外面，他就在那边敲鼓打锣然后就让这些邪灵还有他或者是他的神附在他身上。那附在他身上以后呢，他可以做一些很多怪的事情拿一根长的针从他舌头刺进去他不会痛。从他脸上刺针，身上他拿刀子割他也不会痛来显出他的灵异出来。那最后呢，他这个叫他在沙上或者是香灰上面有问题跟他问问题，他就附在他身上这个灵呢，就可以借着他的手在沙子上面写字，把他的问题给他解答出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这种邪恶的东西我们不要去靠近它。那这些事情呢，对我们做基督徒来说也都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去我们要注意有这种灵界的征战。另外常常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关于祖先崇拜这件事情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家人说我们到这个宗祠里面，我们去拜拜你的祖先，或者是上坟去烧香，或者是在家里面就有这个神位要拜敬拜。那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办这是很多的很常有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这个离家这么多年有的时候父母亲生重病了，我们要赶回去要看他，或者是他们去世了，我们要去看他。那在台湾、在香港、在国内，他们的仪式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那是佛教、道教的仪式，我们怎么办？对不对？那如果说是他拿一把香来叫你去上，那你拒绝吗？或者是你跟随他呢？照着他的吩咐去弄？ 这些我们都要考虑的。那特别这种祖先崇拜在我们中国啊，是有长久的历史啊。在中国在商朝的时候就有这种的记载啊，这个君王要祭天，那当然祭天不是坏事啊，他因为是天子嘛啊，天子是他们说的天就是神啊，那神的儿子是到地上来做皇帝啊，所以他们要祭天，他们也祭他们的宗庙啊，这个宗庙呢是皇帝专有的啊，只有皇帝才能够祭他自己的宗庙，所以在商朝的时候就有了，但是呢还没有普及到民间。民间呢据我所看的是在宋朝以后啊，宋朝以后这种民间的宗教盛行了啊，他们为了要吸引这些人啊，再加上这些啊这个儒家的这个影响啊，这个孝道嘛，孝道要祭祖嘛，对不对？那对祖先的话怎么样的拜他们呢？当然是当神来拜，那是最高级的了啊，给他们最好的嘛，把他们当神来拜。所以这种的祖先崇拜呢就从那个时候就慢慢的越来越厉害，以至于到现在啊，死的人都变成神放在家里面来拜。那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当然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形？当然最好呢是对父母亲传福音啊，让他变成基督徒，那你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对不对啊？用这个基督教的方式来给他做追思礼拜啊，这样是最好的事情。那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呢？啊，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他生病的时候你就赶回去照顾他啊，照顾他呢他就是啊能够展现出你的孝道啊啊，因为有很多的老人家对于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偏见是什么呢？就说你信了这个西洋教你就不爱你爸爸妈妈了啊，你就不孝顺你爸爸妈妈，就是这一种的错误的观念啊。我们知道基督徒怎么不会孝顺父母亲呢啊，这个孝顺父母亲是在这个十诫里面都有教导啊啊，我们应该孝顺父母亲啊，所以呢他们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可以早一点回去，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尽心的来照顾他，让那些人没有借口啊，没有理由来反对我们。那当父母亲他们去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马上建议了，建议用和圣经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父母亲啊，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基金会啊啊，来帮助一些这个他们这个帮助那些穷学生啊啊，或者是来帮助穷人呐 啊或者是我们捐钱到医院里面去啊，专门研究这个癌症的，专门研究一些老人的这个失常的痴呆症的啊，来帮助其他的还没有生病的人将来能够解除这种疾病的这种困扰啊，或者是你可以出书啊啊，出书这一位老人家他以前啊在世上70年80年啊，他对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对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可以出一本书啊，来把他的这一生所摆上的啊，让大家能够知道。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有帮助的啊，能够让这些失去的人啊，离开世界的人，他的名字仍旧被后代的人所纪念，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啊。如果说是在这个世界的方法的时候啊，有很多我们知道这些老人家都被这些不孝子所虐待，但是呢当这个老人家死了以后啊，这个不孝子可是花了大把大把的钱啊，给他做一个大的这个葬礼啊，给他烧房子，给他烧车子，纸房子纸车子，甚至纸飞机都烧了啊，然后这个大的这个排场，他做这些是为什么？为他自己买了一个平安。其实附近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不孝子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这种世界的做法，对于死去的人没有一点的这个帮助，不如是你尽孝心，他还在的时候，当面你来照顾他，带给他好吃的东西，啊，给他讲一段圣经的故事，啊，跟他亲近，那才是一个，啊，一个真正的孝顺父母亲的儿女。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祖先崇拜的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啊，不要到了这个临时的时候，啊，赶回去了，啊，人家逼着你去上香的时候，那你如果拒绝，他们又责骂你不孝，啊，如果我们安排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也同样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见证荣耀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做儿女的，啊，我们都要尽早的思考。第三个，啊，我们要思想的是关于这个广义的这种偶像的，啊，这偶像这个东西在那个时代里面，啊，我们会想到是一个神像雕刻的，啊，但是呢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不一样，啊，这个偶像不只是在这个桌子上摆的这个人像，啊，这个神像而已，啊，拜偶像是一切的事情，就是说不把神当作这个最终效忠的对象，那就是拜偶像。那在今天的这种的，啊，世界里面，那是有很多种的，啊，我们有很多人对于这个英雄，啊，出名的人，我们非常的这个尊重他，啊，好像一些歌星、影星，对不对？啊，有很多这个追星族啊，啊，这个明星跑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去，歌星也是一样，啊，还有的人是对于这个运动选手啊，非常的尊崇，啊，好像这个 NBA 的这明星，哦，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个崇拜他。那特别是在美国这种环境里面，这些年轻的孩子啊，都是非常啊，这个欣赏这些这个棒球选手啊，啊 ，football 的选手啊，或者是篮球选手啊，啊，他们这个而这些孩子的家长呢，也都要求这些选手要做出一个榜样出来，让他的孩子呢，能够从这些选手的这个生活当中，能够学习到啊，怎么样做一个啊很有名的一个选手，将来孩子说不定也是一个这个棒球很有名的选手。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选手只不过在那一样事情上面他们做得特别好而已，啊，歌星能够唱得很好听的歌，影星啊，只不过是一些俊男美女而已，他们背后里面有很多这个坏的行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有一个篮球选手叫做 Charles Barkley 啊，我想大概啊十几年、二十年前，你大概很对这个人非常熟悉的。他是个光头的一个篮球选手啊，他的这个打球的技术是非常好，但是呢，他也非常 aggressive， 常常有小动作啊，惹得人家非常生气。然后呢，他在打完球以后呢，他也是这个讲话也是非常的粗鲁。啊，也是有一些很多事情让人家看得会头痛，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粗人，他就会打球，其他的事情呢，他都是非常的没有见证。后来他做了个广告啊，他在电视上面讲啊，他说：“你们做家长的不要指望我 Charles Barkley 给你的孩子做任何的榜样啊，我只是球打得好而已。”你要如果要你孩子循规蹈矩的，你自己把你的孩子给教好，我没有这个责任把你自己的儿子给带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英雄人物，他只不过在某一样事情上面有特别的表现，但是呢，在他的背后，他不一定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效法，啊，所以这个广义的这个偶像，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所要效法的是神，是耶稣基督。我们也有很多人啊，对世界的物质啊变成我们的偶像 啊，我们对于这个金钱物质这些东西迫迫的追求，那这些东西呢就变成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中心了，而不是我们的神啊。所以这种的偶像的这种观念呢也是错误的啊，或者是我们对我们的工作非常的这个热忱啊，每天早上8点钟上班，一直到晚上12点才回家啊，这个工作是完全的这个投入了，那其他的事情我们都放在一边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都是靠边站啊，那这种的想法，这种的观念也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我们的谁是我们的这种所这个要当做这个偶像，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我们的神基督耶稣是我们所要效法的这个对象，其他的都不是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20到23节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个结论，他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挪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能有能力吗？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自由人，我们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做了这个事情不能够造就人的时候，不能够对人有帮助的时候，那我们宁可我们不做这件事情啊。如果要去庙里面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坏处，那我们去庙干什么啊？我们就不要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程序单里面啊，我们也看到在讲到啊，保罗在啊哥林多前书10章31到33节里面都讲到啊，说我们做这些事情啊，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啊，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用爱心，我们来帮助人啊，我们不是来彰显我们自己的能力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啊，我知道前面已经有好几家都已经离开这里了。啊，他们已经都回去了，那这个信息呢都在我们的 internet 上面啊，他可以随时去听这个信息。那还没有出发的人啊，我希望各位都有一个啊非常的愉快的这个暑期的假日啊，盼望你们回来的时候都是重新的都充电，能够有更大的这个精神体力来侍奉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做你儿女的这个身份，让我们真是能够有自由的心来单单的选择来服侍你。主啊，真是求你继续的恩待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看到偶像是到处的盛行，不只是这个木头石头和金银雕塑的这个神像而已，而是世上每一件事情都可能会被撒旦所使用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远离了我们的神。主啊，求你真是让我们有一个忠实的心，单单的来信靠你，让我们凭着忠心来跟随你，能够成为更合你心意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